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高兴今日再一次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今日分享嘅经文咧，大家都好熟噶啦，而且咧一提到多马，有啲火滚噶啦，一提到大家会谂起咩啊？佢一个信心不足嘅负面教材，而呢个亦都系教会史上对佢嘅印象。佢個花名啊，佢係咩？佢係後世被稱作為咩啊？懷疑嘅多馬 （Doubtful Thomas, Doubting Thomas）。大約翰福音呢一段咧，其實佢係擔當住好重要嘅角色，係將約翰福音嘅情節推到一個高峰點。要睇到呢點嘅話咧，我哋唔單止要從呢個敘述本身出發。我哋仲要睇睇呢段叙述同约翰福音其他部分千丝万缕嘅关系，尤其系特意嘅评排同埋对比。我哋先睇睇喺二十章里面多马嘅经历先。虽然佢系耶稣嘅门徒嘅其中一份子，但系咧头先读到嘅二十章嘅中部咧，开始咧。就已經將佢同其他門徒分別出嚟。耶穌嘅其他門徒係聚埋一齊嘅，係嘛？而耶穌首先出現喺佢哋面前，俾佢哋睇自己嘅手同埋肋旁嘅時候咧，多馬唔喺當中嘅，因此佢首先得知耶穌已經復活嘅途徑，同其他門徒唔一樣。是怎样？是由其他门徒告诉他知的。只不过多马拒绝这样就接受和相信这个消息，他坚持自己要去摸过耶稣的伤口才肯去相信。过了一个礼拜后，门徒再次在屋里面聚集，今次多马都在这里。耶稣再次出现，而且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讲同样一句说话，愿你们平安。之后呢，就对多马讲了，将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耶稣邀请多马去做之前多马声称要去进行的求证。如果我们只是读这段叙述，将这段叙述孤立起来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很有限。而且约翰福音并不期待听众这样去听的。我们今天查經啊，讀經的方法咧係有少少奇怪，抽一章出嚟咁讀噶嘛，係咪啊？如果我哋跟從正常嘅讀法，從第一章開始讀，啊哇，太多啦，我讀到十九章先至可以捱到你呢度啊。OK， 務實啲 ，OK， 唔好扯到咁遠。從二十章開頭啦，好唔好啊？做到啦，係咪啊？從二十章開頭讀到你呢度。你就会发现，咦，有些事好像不是很对路。在二十章里面刚刚提到门徒和多马的对比之前，就有另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二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里刚刚没之前的，里面讲到的玛利亚就和多马有很大的反差，同一章里面的另一个对比。玛利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她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发现里面是空的，有两个天使坐在那里，天使就问玛利亚为什么哭吗？玛利亚哭是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之后呢，耶稣出现在玛利亚背后， 问他天使刚才所发问的问题，妇人为什么哭骂？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跟他说话的那个是拿走耶稣身体的园丁，但是玛利亚以为跟他说话的那个是拿走耶稣身体的园丁，但是当耶稣呼唤玛利亚的名字的时候，玛利亚就突然间醒过来，转向耶稣，叫耶稣做拉比。从耶稣之后的说话，我们知道玛利亚激动到想拉住耶稣的。耶稣立刻跟他说，你不要拉住我。醒了吗？察觉到玛利亚和多马的经历的不同吗？你不要拉住我，你触碰我，你不要拉住我。看到没有？为什么耶稣不容许玛利亚去触碰他，但之后呢却主动邀请多马去触碰他呢？哇，是不是大细超啊？亲疏有别，男女授受不亲，是吧？不得哦，是吧？这个是同一章里面玛利亚和多马一前一后的对比。我们要以两方面处理这个问题。一是玛利亚的心态和他拉住耶稣的动机。不理他是特登这样做又或者潜意识这样做都好了。第二，我们看看耶稣自己所说不容许玛利亚去触碰他的原因。玛利亚在听到耶稣呼唤他的名字之后，就立刻惊讶到立刻叫耶稣做拉比。这个大概也是平日他对耶稣的称呼来的。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啊。这个也不是约翰福音里面唯一一次耶稣是这样被称呼的，耶稣真的是拉比来的，是吗？虽然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称呼，但却不能够带出耶稣真真正正更深一层的身份。玛利亚在这个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一刻，对复活之后的耶稣的理解仍然只是拉比。这个旧有的和地上层面的。而这个也都反映到潜意识当中，玛利亚认为耶稣复活之后就会回到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和门徒的关系和生活，一切都会从耶稣受死这个大混乱情况回到之前的正常状态。 problem solved， correct。 但是呢，这个却不是复活了之后的耶稣的目的和要继续做的事。耶稣要做什么？耶稣是要离开他们升天到父神那里，而不是在地上面继续逗留在门徒身边。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坟墓里面，在死后于地上的所有活动全部都是暂时性的。而耶稣离开去到父神那里却是永久性的，而且还是一定要发生的。为什么？一大原因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在十六章七节的应许。但我要将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了就会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但是玛利亚呢，他拉住耶稣，是吗？他期待一切会回到上十字架之前的状况，却是拦阻了这个这么重要而且一定要达到的阶段。 因此耶稣不容许有这样的动机的玛利亚去拉住他。那多马就不同，他想触碰耶稣并不是要阻挡耶稣去完成他的使命，而是要亲自去到确认和经历耶稣是真真正正从死里以肉体的方式复活。稍微回到玛利亚好吗？我哋问啦，咁玛利亚嘅表现同谂法系咪唔合格？唔得喎，系咪啊？唔系好成熟喎，系咪？嗱，我唔讲嘅话咧，大家可能一直会睇低佢。唔好啦，唔好咁样离开呢度啊嘛。我哋唔好睇小玛利亚嘅经历。首先，他进入空坟墓这一刻的景象已经是意味深长。发生什么事记不记得？天使一左一右坐在这里，很熟悉，哪里见过，哪里听过。大家不期然会想到什么？约柜上面的基路伯，有这样的景象出来。场景一开始就带出玛利亚是会经历神。二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玛利亚而不是其他男性的门徒是首先知道见证耶稣的复活。玛利亚是耶稣复活的第一见证人 first witness。 还有呢，玛利亚知道和相信耶稣复活的途径和二十章里面其他的门徒不一样的。其他门徒其实和多马一样，都是怎样？都是看见先信的，是吧？耶稣站在他面前，他们看见先信的，是吧？而玛利亚呢，却是还未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叫了他的名字一声，他就立刻知道耶稣站在他旁边。他是透过听而去相信，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最理想的反应。正如十章二到四节你都识背所说什么，那些跟从好牧人的羊，在听到牧人呼叫他们的名字之后，是会认得牧人的声音。玛利亚就是耶稣这一番话的现实版本和例子，不是透过看见，而是透过听而去相信。虽然玛利亚开始的时候并不明白耶稣复活之后的角色的转变，但是当他听了耶稣的解释之后，玛利亚都转变过来了。他从哭泣转到兴奋，而且他还遵从了耶稣的吩咐去向其他门徒宣讲耶稣的复活。又来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玛利亚不单止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他有另一个考第一的，什么？他还是第一个向其他人宣告复活的一位人，不算天使，好吗？最后他对耶稣的认知都转变了。之前他称呼耶稣做拉比，是吧？反映了他熟悉的层面的理解。但是当他向其他门徒宣告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称呼耶稣做拉比，而是怎么打出来了？我已经看见主，对吗？他终于明白到复活之后的耶稣更深一层的角色。好了，讲了玛利亚这么久，回到跟玛利亚互相平排的多马，同二十章里面再讲一次，二十章头半部讲玛利亚嘛，跟住即刻转到多马噶啦。 OK， 講到瑪利亞，咁翻到同瑪利亞互相平反嘅多瑪。哦，瑪利亞嘅經歷原來咁正面嘅喎，係嘛？啊，咁多瑪係咪咁比落去啊？而家到佢唔合格啦，佢不嬲都唔合格噶啦，係咪？嗱，就好似平日一樣，我哋都認為佢係缺乏信心啊，一個負面教材。其他門徒都同佢講咗啦，耶穌已經復活啦，佢仲係唔信啊？好似點啊？我哋今日同其他人宣講復活嘅主，啊，佢哋都唔信啊，仲同我哋辯論，同我哋拗過，提出質疑同反駁。阿多瑪唔係咁樣樣噶，俾少少同理心佢啊，好嗎？佢嘅動機可以理解噶，喺經歷極端失望嘅佢。突然间本来跟他一样失望的人，很雀跃，很莫名其妙，蹦蹦跳跳地跟他说他们见了复活的主。哇，这么大反差的，昨天我们才在这里坐在这里生的，主拉比死了，没有的了，我们回乡下了，玩完的了，为什么你们转变得这么快？喂，跟其他门徒不一样啊，多瑪冇睇過耶穌同埋耶穌嘅傷痕，但卻被要求咁樣樣就去相信同埋接受。多瑪提出要觸碰過耶穌先至肯去相信，並唔係要反駁耶穌冇可能復活，而係真心想去證明这件事的真实性。其他门徒的说话和经历不可以替代自己的求证，他也要去经历其他门徒已经经历了。他不是不愿意去信，而是实事求是，讲求真实的证据，而不是人云亦云。神学难题。这样耶稣出现在多马面前之后，多马有没有真的触碰过耶稣的伤口？耶稣这样邀请他，他有没有欣然去接受去碰？小心看经文，经文其实没有明确指出他真的有这样做。而耶稣之后向他讲的说话，就更加让我们更难一口咬定他真的有这样做。耶稣跟多马说什么？你都识背，你因看见我才信嘛，对吗？注意，耶稣不是说什么？耶稣不是说你因看见过我触碰过我才信嘛，是不是？而是怎样？只是什么？看见了，对吗？而事實上，多瑪究竟有沒有真的去觸碰過耶穌的傷痕？到了這一刻，已經根本是不重要。多瑪在這一刻的震撼，並不是因為他觸碰了耶穌的身體，而因為他看見，他看见了耶稣展示给他的手和肋旁的伤痕，就更加表示多马现在看得见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伤的身躯。耶稣不是以灵魂的方式出现的，不是耶稣的鬼来的，而是什么？而是耶稣肉体活生生地活过来，站在他面前。主耶稣已经给了多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多瑪而家依刻已經有咗佢同伴之前嘅經歷。對比又嚟啦，嗱喺多瑪被耶穌邀請去接觸耶穌嘅傷口嘅時候咧，啊同多瑪呈現出對比嘅人物咧，就係十九章，而家讀緊二十章係咪嘛？不是很遠水路的，不用想那麼久，前一章而已，好嗎？前一章講瑪利亞之前那章。對比來了，在多瑪被耶穌邀請去接觸耶穌的傷口的時候，和多瑪呈現出對比的人物，就是十九章那一位刺穿耶穌肋旁的士兵。哇，有沒有搞錯？兩個大籃都扯不起來，是吧？ 他们两个有什么共通点？ 注意在约翰福音里面，多马和这位士兵是最靠近耶稣肋旁的人。一个士兵为了证明耶稣真的死了，他做了什么？他用枪去刺耶稣的肋旁。见到对比没有？多马想摸耶稣的手和肋旁去求证，同一样去求证，是吗？去求证耶稣复活，对吗？士兵呢，刺穿耶稣的肋旁去求证 make sure 耶稣的死，为多马正面很多，对吗？还有呢，士兵刺穿肋旁之后即刻发生什么事？血和水就流出来。注意字眼啊，血和水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血和水是跟圣灵有关的。约翰一书五章六节就更加清楚了，那藉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作见证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刺穿耶稣，让跟圣灵有关的血和水从耶稣的身体流出来。士兵却不了解到这位耶稣是谁，相反呢，看见靠近甚至乎可能摸过耶稣的手和曾经流出血和水的肋旁的多马，却领略到耶稣真真正正是谁。而他领略到的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最高峰的身份，而且这一幕还将约翰福音的情节推到一个高峰点。多马说什么？多马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有什么特别的？你去吧。我们很难明白，我们现在读者是很难明白这里的重要性，尤其是怎样？你用中文看可能好一点，你用英文看更坏。英文是怎样的？ My Lord and my God。 英文 my God 是什么？口头禅，是不是？你坐在 Tim Hortons 十五分钟，隔离台一定隔离听，偷听隔唔系听隔离台讲嘢，应该都听到啦，系咪啊？My God， 喺街上面 shopping mall 咖啡店都好容易，喺人哋交谈之中系好容易听到啊！一佢又惊叹，我惊叹嗰阵佢又 My God 噶咯，系咪？多马惊叹又 My God， 系咪先？有咩分别啫？系咪啊？注意一下，第一世纪的犹大人是不会这样乱说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亵渎神。多马这样说的时候，他是非常之认真，他说出了他从心底里面发出和领略到 He meant it。 他终于认清站在他面前的耶稣不单只是主，而且还是神。这里是约翰福音里面最直接表明耶稣最高的身份。而多马讲出这个惊叹的宣告的时候，是回应了约翰福音初头的序言。你看到吗？这里差二十章，是不是差不多整本约翰福音最后序言哪里？头一第一章咯，最初那里你很熟的。约翰福多马作出这个赞叹惊叹的宣告的时候，是回应了约翰福音初头的序言，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一章十四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 logos 希腊文，我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呢度都指出佢就系神，系嘛？同多马嗰段有咩分别啊？呢度坦白承认咧，系好抽象，系咪啊？唔系好直接噶。咩叫道咧？吓，好似要点解好似猜灯谜咁样样，系嘛？但系从约翰福音开头呢一度一直睇。等等，一直睇到第二十章，成本书差唔多最后嘅部分嘅时候，第一章里面抽象嘅意思，而家从一个平凡人嘅嘴巴，以简单容易明白嘅字眼，一针见血咁直接指出嚟。嗱，既然多马想触碰耶稣嘅动机，嗱，并唔系好似我哋一般认为咁负面嘅。没那么负面了，是不是？这样，那你会说，为什么耶稣还会跟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啊。那耶稣是不是说，耶稣是不是说，多马并不及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呢？多马是不是因为这样而不属于有福的一群啊？那不要叫 Double Thomas 啦，叫什么？无福的 Thomas 好过啦。好嘛，佢就好多花名嘅啫，佢又好惨系嘛？唔系咁噶，耶稣并冇去贬低同埋责备多马，而且咧，头先都讲过啦，其他门徒其实同多马一样，都系点啊？睇见先信嘅啫，系咪啊？其他都系佢无福，佢都其实成扎十二个，其他十个都唔好掂嘅，系咪啊？耶稣对多马嘅说话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多马是后代基督徒，知道耶稣肉体复活的证人。约翰福音是知道我们的难处的，我们是没有多马和第一代门徒这样的亲身经历。什么叫亲身经历啊？耶稣站在我面前，我可以跟耶稣握手，是不是？但是透过多马的见证，后代基督徒就可以知道耶稣的肉体真的活过来。这个证据对后世是何等的福分。多马的经历并不是关乎他自己那么简单，历代的人都因为他的见证而得福。耶稣那句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并不是要对比那些因为看不见就不信，抱有怀疑，信心软弱的，和那些信心强，其他人一讲就会信的人，而是要去对比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时代还是耶稣还在地上可以见到耶稣本人的时候，另一个时代就是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那些已经没有可能和没有机会去看见和触碰耶稣的人。在这个想看都看不到耶稣的年代，全部都是没有看见就信的，包括了你和我，还有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都是这样。而你呢？多马是代表着他之后历代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又或者这么说，我们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从多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和多马有个共通点，就是大家曾几何时对耶稣复活这一点都抱有怀疑，人怎可能复活呢？是不是在殡仪馆突然间有个人复活的话，你吓死了，是不是叫尸变嘛，是吧？为什么我们对耶稣复活有这点要抱有怀疑？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肉眼可见的证据 去到证明耶稣已经复活。而多马的传言亦都是后代基督徒信主前，甚至可能信主后的传言。迷惘和传言可以很多种的，让我们困惑传疑的不一定是耶稣存不存在，有没有复活这个议题，你坐得在这里应该不会 是吗？更加常见的传疑是什么？我有没有做错什么决定？我走过这条路，但是困难重重，越走越远，我的人生方向是不是错了呢？为什么神没有带我回头，又或者让情况好一点？为什么神容许这些这样的事发生？神是不是看顾我的？我是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又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敬虔，所以神才不会看我一眼？但另一边，我们对怀疑和迷惘的状态都会感到抗拒。我们想要的是安稳和平安，清楚眼前和未来的状况。如果我们对所信的东西有所怀疑的话，我们会害怕。害怕什么？我们害怕怀疑会摇动我们一直所喜欢和所追求的稳定状态。害怕一直我继续怀疑下去的话会怎样？哦，离开神咯，离开教会咯，变成不信咯，是吗？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坚持不去怀疑，不去问，不要问了，再问就影响信心的了，不要去问一些让我们不觉得不舒服的问题，亦都不喜欢其他人去问的，是吗？怀疑就是信心软弱的表现。而在信仰群体当中，如果我们怕没有信心和软弱，有一到有机会到一个地步是会被人排斥的，是吧？啊，当然约翰福音这一段并不是要去处理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传疑和困惑的时候的情况，也都不是说要画一条方程式，在怀疑和困惑当中主一定会将我们拉回来。但一点我们时常忽略，迷惘、不安和怀疑亦都可以是另一种经历主的方式。有时我们只有在我们不想堕入的境况当中，才可以看得到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所看不到的主的另一面。圣经不期待我们会一帆风顺，我们不知不觉有一种错觉的点啊，我们以为回教会融入教会当中，我们会怎样？会脱离烦嚣。又或者我们所想追求所渴望的后果就是怎样？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抛开一切问题来烦恼，离错地方，对吧？人是会出问题的。福音书并没有离地地期待我们是活在一个乌托邦。约翰福音多个部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里面的人物都有经历不明白、误解和不稳定的状态，但最后呢，却是走到主的光里面。约翰福音是很贴地地带出人是会怀疑和理解不足的。约翰福音并没有忽略到好像多马这样需要实质证据，拒绝随便去相信其他人的这一类人。约翰福音要处理这类人的传疑，就正如耶稣亲自走到多马面前去解开多马的迷思。因此呢，约翰福音有另一个名字叫 Gospel for the Skeptics。二十章最后一句讲得很清楚，将这个目的讲得很清楚，但将这些事记录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嗱，福音书将呢啲写落嚟，并唔系要好似报纸咁样去报告、记录事情，或者拍一套纪录片记载耶稣嘅一生 documentary 咁样，唔系耶稣传咁样，唔系啊。福音书里面系福音书系要透过里面嘅人物呢啲见证人嘅经历，跟佢哋跟耶佢哋同耶稣嘅互动嚟到话俾我哋知。耶稣究竟是哪个？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多马因为有这样困惑的经历，才看得到从前他怎么都领略不到主的一面。他跟了耶稣三年了，耶稣死了复活这一刻，他才知道耶稣是哪个，以致他的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点。透过多马的经历，约翰福音不单止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个，而且还邀请我们好像多马这样从心底最深处出发，对耶稣说，主啊，我们是不完美，我们是有信心软弱，不明白你，误解你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你，触摸不到你，但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去到认识你。即使在迷茫、困惑和软弱当中，我们仍然会认定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是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我们可以重生，得以与神的关系修补。我们现在可以走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但我们仍然是软弱，我们没有我们想象自己那么刚强，我们是仍然会有经历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包容，就好像你带领多马一样，保守我们在迷茫迷失的时候，最后仍然会被带到你的光里面。时时刻刻我们都会认定，求你保守我们仍然会认定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